各位，上次讲到马侯爷第三个人打退咗几个拦路抢劫嘅恶贼，马侯爷突然间个心就諗喇喎，咦，呢次本官被逼外出远行，无意挑选嘅副官睇嚟几合适几犀利。咁喺其一，我哋住喺青天楼旁边好多日呢，如果换着第二个，好多人都受唔住，为贪风流宁可做鬼。其二，今日嘅突然同贼人打斗，佢哋两个都算係有啲功夫同胆量啦。欣慰嘅马侯爷带住两个助手好似冇事一样向东而行。冇几耐太阳就快落山，发现前边冇几远嘅地方有几十个人忽前忽后，嗰堆人原来一班过路客同道中人。有一个年纪大啲嘅显出担忧嘅神情，对众人就长叹一声讲啦：唉，算啦，各位，你睇啊，太阳就快落山啦，贼又咁多，人命啊得一条嘅咋，小心使得万年船啦、我哋靠齐心，千祈唔好分散啦。圣人早就讲过，一支竹承受唔到几多力，一咬就断。如果大捆竹呢就唔同啦。我赞成今晚就喺呢度原地休息，听朝早啲再上路啦。未知各位仁兄意下如何呢？询问之后就未见众人立即答话喎。呢个机警健谈嘅阿叔而家发现身边又嚟咗三个人，佢就笑笑口话啦：请问你哋系咪要赶路做大生意去做买卖噶？连问两声，身边嘅萧怀雅、廖东炳两个副官面上冇啲表情出现，好似乜嘢都未听见。未见答话，睇在眼内嘅众人就觉得好奇怪啦。最后就由企得远啲嘅马侯爷帮佢哋笑住代答啊。先作赔礼之状同拱手，再一一说明 啊，佢哋两个呢都系哑仔，系我嘅徒弟嚟嘅。我哋师徒三人系行走江湖上，云游四海，专做占卜星相嘅术士。 一经介绍，哇，估唔到几十个同路中人当中好多显出高兴，大声客气咁话啦：哎呀，原来是算命师傅驾到啊，有失远迎噃。又见有人讲：哎呀，而家嘅时势太曳啦，我哋嘅人命太苦，今日系相逢恨晚啊，请，快啲快啲快啲帮我哋算命啦。又听见有啲爽快嘅人声明，愿立即先付上半碗干米饭做算命嘅酬劳钱。而家面对面嘅假算命先生真马侯爷听完就好为满意，轻轻向前挥手，淡定咁话啦： 各位咁信任老夫，我哋今日睇嚟係有缘分咯。我话俾各位听先，占卜算命睇相嘅行业，古往今来早有规矩，有道是上金先为格外留神，所有行规是实行先收钱银后算命。不过咁，老夫今日完全唔同，今日一律破例免去钱粮物，愿全力帮各位效劳。占卜论相算命凭八字，以及上天入地去追问地鬼，求派天上之真神。 马侯爷啱啱讲完啫，仍嚟齐声叫好啦。高兴健谈嘅嗰个阿叔就抢先问啦：师傅啊，师傅，我仲未请教你个尊师大道号啊！突然嘅追问，早有准备嘅马侯爷非常镇静，欣然应对啊。 都好嘛。回阿叔嘅说话，鄙人自细得鬼谷子传人收养，长期隐居深山内，修炼学道已达数十年之久，江湖上人士都干脆直接称呼我做鬼谷子，本人深感惭愧又无奈啊。 众人又问啦，咁我哋嘅命点样算作好呢？ 至于占卜算命，一来要记住心性挂准，但天有难测之风云，人会失去所有嘅金银，其中包括破财挡灾。若要问谁好运，先要查清阁下前世是何种人，又要问为何你我祖宗十八代永远做穷人，若要问本鬼谷先生如何替你除去歪八字再转好乾坤，有人力求先生大发慈悲，是否会拔刀相助斩断永远的穷根，又再问缘与份，当然有前因，最怕天机泄露，算命先生成了替罪人。世上有人为君，有人作神，为何你世世代代未见过半分银？皆因你前世做恶棍，又杀错人，兼专门挖人祖宗山坟，幸好今日的算命先生是道人，吹口仙气，祝君大火，个个早日行好运，财运一朝到来，突然全身上下会得到黄金与白银。 说话到此，真马侯爷假鬼谷子突然成作法咁嘅样，向前推出右手掌，带有仙风道骨飘飘然啊！而家山地上人人聚精会神，极其留意继续听解说，最想算命先生继续讲相法啊！ 我话俾各位知，命分八种，相生十六，运程气息归九，相从心内出，眼露奸恶，语和善，全与性格有关联。归根到底系性格定命运，就唔再分类型。好啦好啦，各位边个要算命占卜睇三世书，请举手报上姓名，由老夫逐个睇。 嘿，说话未完咁滞，几十个人一齐高兴咁叫，请鬼谷子先生先帮我占卜啦。咁马侯爷就笑住答啦： 好好好好，请先排队排队，即由我上前睇相。 好快，几十个人就围成一个大圆圈，企喺中间嘅马侯爷慢步上前，用手突然间指住一个人。 我帮佢作第一个看相法，论八字。 那个人受宠若惊，好开心啊，连续叫咗几声，多谢大师傅，多谢大师傅。所有人睇在眼内，都为那个人占咗大便宜，行运成无奈样，但望快啲讲完，个个静以等候。而家鬼谷子先生大开金口论相法，第一句是： 阁下张头鼠目，为人阴毒，眼如蜡烛，口鼻相连如田螺肉，为咗食猪肉嚟我断手足。 众人听咗就齐声大笑啦。 妙啊，哎呀妙啊，鬼谷子大师简直是神仙下凡啊。 嗱，难民队伍苦中有乐，正当人人高兴的时候，可惜太短暂啊，远未到落极又生悲。奇怪啦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听闻砰砰两声枪响，令人心碎啊，由远到近，山谷内外立即发出连环的回音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，枪声过后，忽然又听闻左右两边有好多人赶嚟的脚步声响，已经直接听到有人在叫了，是好恶死的沙声佬叫声。 唔想死嘅就咪喐，边个用下周地正法，立即枪杀！砰砰砰， 连响三下枪声，呢次枪响啊更加明显，震撼住寂静嘅山野上下。山谷内又似变出特别惊人嘅回音嘅同时，接住有更加可怕嘅事情，话到就到。此时此地有好多可怜人喺度谂啦。哎呀，啱先鬼谷子先生话天上有不测之风云，人会突然失去所有嘅金银。哎呀，而家即刻应验在眼前啊！跟住好多身上带有活命钱嘅人，而家突然变成一无所有，仲俾打到口鼻出血，差啲冇命。哎呀，真系咁噃！佢料事如神，一啲都冇错。唉，专做算命嘅鬼谷子，佢确实有先见之明，点解唔做下好心，事前话俾我哋听，快啲逃离呢处随时会送命最危险之地呢？仲记得啱先佢已经讲过，行运与失意一律归属于早就注定嘅命运，系有前因。如果系天机得到泄露，算命先生会成咗替罪人。哦。啊、我而家全身上下乜嘢都冇啦，连靠佢救命嘅几碗干粮米都冇买。嗰边嘅算命先生同样劫数难逃、啊，师徒三个人都俾几个高大凶恶、有刀枪在手、随时都杀人，又自称系忠义救国军嘅，佢哋深刻手辣，快速熟练咁剥低所有人嘅衣服。要检查抢走值钱有用嘅物品，大恶人对我哋过路人先闹后打，亦都有先打后闹。 哼，死你家个快啦！啊，你哋三个狗杂种啊，乜嘢嘢都冇嘅吓，路上唔怕饿死嘅咩？快啲讲，啲钱银收埋喺边处？再唔讲就杀死你！同我哋啊，快啲讲！ 真系奇怪啦。嗰两个人照旧未答话噃，突然间嘣嘣嘣，再嚟又嘣嘣嘣，两次三重拳分别打喺嗰两个唔讲话嘅人身上。嗰两个人麻木到咧，好似打嘅唔系佢自己嘅身体咁，毫无知觉。继续啊，听见闹人声起啊， 咩话？你两个狗杂种啊，讲嘅系咩狗屁话啊？啊！原来你两个都唔系人养嘅哑佬嚟噶，死你就搞个快啦，快去！等阵我再抛掷你两个大炮我。嗯嗯，仲有，你就马骝滚，同嗰两个哑仔系咪一路人嚟噶？你会讲嘢嘛？ 报告大王，我会讲嘢。佢哋两个系多年嘅同路人，系我嘅徒弟。 啊？你哋咁嘅三个死人乡下佬啊，成身上下点解一啲有用嘅嘢同衫裤杂物都唔带啊？连米粮都冇，我哋忠义救国军十几个人今日嗲嚟嗲去，咪是换俾你？你个死人算命佬啊！ 俾闹，早有准备嘅假算命佬非常镇静又好笑，知来者系咩货色，睇佢哋嘅手势。根本就是正式的北方军人，估不到他们居然变成山贼。唉，乱世时日，民众受害惨极。马侯爷突然心生一计，扮了好惊咁嘅样先至话： 啊，报告各位大王，人的命与运呢是千差万别，永远都讲不清的，虽十分复杂，不过我们最明白师徒三个人皆因是前世犯罪，今世合该要做最穷的人。最穷的人呢，是不可以有多余的一日之食剩低的。我们三个人呢，只有餐稳餐食餐餐清的命，自不然是日日都没有银，好像死人身一样没有物。有银的话亦都要立即用个清光，不是就会咬身。我哋三个都系受唔到钱银嘅贱命啊！如果身上有咗钱嘅话，小钱会痕又痛，常可以支持半个时辰； 最怕财多伤身，性命就一定不保啦。所以我哋日日只会记住命里无事莫强求呢句真言。我哋系前世注定嘅乞衣命啊嘛。 空屋嘅山贼大王听咗就变成哈哈大笑样，居然面露喜色。其中一个大王就笑住讲啦： 啊，算命佬，我信你会算命。再过半个时辰之后，帮我哋睇相算命。如果算得准嘅，到时咯，我哋自然唔会亏待你。而家你哋躝埋一边先，等候我发落。 假算命佬就急忙答啦： 系系系，我哋恭候大王先发财，后占卦算命。 嘿，山地上叫天不应，叫地不闻，过路嘅难民人人都必须等住要剥皮，个个啊惊到要死咁滞，双手扶地，恨入地无门啊！虽则系咁啫，呢个时刻又有明眼心细之人佢睇见，而家正系人人都要惊到死嘅时候，但啱先嗰位忠厚嘅阿叔呢，佢就好特别啦，此君神情自然。兼且十分镇静咁，双手放喺后边，企喺树，好似闲庭信步咁嘅样。读者喺度观看山贼佢对剥皮商人手刮财物，哼！原来呢个忠厚嘅阿叔一直喺度眼望四方，耳听八面。佢忽然快速用手向前一指，叫声：有人逃跑！四个字，咩事啊？呢阵时难民里头有两个后生仔，佢哋特别胆大包天，要逃走啊！山贼指定所有都踎低嘅人，居然突然间起脚狂奔。可惜啱啱走咗十几廿步远，即刻有山贼双手举起步枪，对准两人快速开火。只听见几声枪声响后，两个走到冇几远嘅后生仔即时向前扑低，身上中枪部位急急涌出一大滩红色嘅鲜血。众人眼见两个中枪嘅难民现出极其痛苦嘅样，扑喺地下，只系挣扎咗几下，慢慢就变成冇力再喐啦。好快，两个人嘅双眼难看之极，同时都反白，最后两只白眼定住向天上望。呢阵时嘅假算命佬大军官已经一眼睇出，认定呢批枪手确实就系自己嘅北方军。杀人者是久经训练的准确射手，合格军人。活生生的两个后生仔因为断了气，不再有动静了。啱先生勾勾的人转眼变成死尸。众多难民眼睁睁地看着山贼为了抢夺，杀民众如灭蚁一样地随意简单。痛楚之余立即又想起了，人人发梦都未估到，啱先嗰个忠厚嘅阿叔原来系山贼嘅同一伙人马。伤心之余都有同感，唉，灾难次次身，防不胜防，系皇天冇眼，一出门即遇凶险，恶贼们喺光天化日咁公开乱杀人，一刻钟又一刻钟过去，所有人身上嘅嘢任由啲贼人抢晒，未敢咿一声。冇法子抵抗嘅难民眼见所有物品全无，再俾山贼佢哋用力踢一脚，闹声滚，咁样就等于开恩唔杀死，要钱财唔攞命而放人。而家一无所有嘅难民，人人都要经过死尸身边，各人目睹两条死尸之后，又暗暗庆幸咯。唉，自己而家虽然一无所有，不过都仲执翻条命仔啊！嘿，虽然两只脚冇力啫，都要快啲行，远离呢个凶险嘅煞界啊！假算命佬三个人因为身上冇物，属躝尸最快嘅一批，而被打走咗放行。远离大山贼，假徒弟真副官两个就笑住讲啦： 哎呀，我哋校长都督你真系高明嘅啫！我哋离开大军校嗰阵，身上带住好多钱银，又有枪械，中途就将原来嘅钱银快速提早挥霍清光之后，先至上路，变成死人身一样干净，一无所有。 事后先至明白，早有准备好处系无论遇见边个都冇无可拔。世上最难对付嘅穷兵贼，我哋都遇到，最后连一条汗毛都冇甩到。嘿，大都督，你确系有先见之明啊！嗱，马侯爷喺半路就咁凶险啦，去到前线咪仲拗搞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